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101章，这些妖魔在奔跑，移动速度非常快。当莫凡跑到楼中的时候，已经可以听到从不远处街道传来的轰隆的震响。莫凡抱着心下，一口气跑到五楼。通过楼道的窗户，他看到了附近街道竟然出现了数不清的妖魔。独眼魔狼、巨眼星鼠，这些狰狞的东西如同潮水一般，迅速地将那几条街道灌满了，并且像是在疯狂地追逐着什么。叶心下被莫凡紧紧地抱着，同样是大气都不敢喘。他也感觉到了附近妖魔气息滔滔席卷，假如被发现了的话，即便是中阶魔法师也会被这潮水一般的大群妖魔给吞没吧。是教官他们。莫凡终于看清了街道上狂奔逃跑的那群人。那条长长的街道上，罗云波教官正踩着风轨在混乱的道路上飞驰，他的手上拉着的人正是女教官潘丽君，而另一位军法师也在另外一条街道上亡命逃跑，带着奔跑的人正是猎妖小队的队长徐大荒。从莫凡这里正好可以看到明文女子中学，往那里看去便会发现明文女子中学那里出现了很明显的塌陷，尤其是原来食堂的地方，食堂和操场都没有了，变成了一个硕大的坑洞。 啊，他们成功了。 莫凡一阵狂喜，这明文区的妖魔入口非常大，能够将其摧毁的话，就等于彻底阻止了妖魔大军的进攻，这个博城也算是保住了。 程军官呢？ 莫凡很快就注意到这支队伍的人都不见了，似乎只剩下被妖魔群狂追的那四人，并且罗云波和潘丽君明显是被妖魔给包夹了，用不了多久就会被妖魔群给吞没。 啊，他们都死了。 莫凡脸上露出了几分无奈，果然这是一个有去无回的任务，连程军官这种中阶魔法师都丧生在那里。 心夏，我们到天台。 莫凡抱起心夏往这栋楼的天台跑去，他们是博城的勇士，无论如何莫凡都不能见死不救。黑夜即将到来，整个博城还笼罩在一层黄昏的灰暗之中。往常博城在这个时间已经灯火辉煌，现在除了灰暗之中迷蒙着一些细雨之外，就只有不断从某处传来的咆哮之声，令人不禁怀疑这里究竟是人类居住的城市，还是妖魔的狩猎场。明文城区这个几乎没有撤离的区域，遍地都是尸体，每一秒都有人被拖出来，迅速变成了腹中食物。就在此刻，夕阳还在这座城市留下那蒙蒙光亮的入夜边缘，成群成群的妖魔在街道上横冲直撞，他们愤怒至极，那是因为有一群该死的人类将他们重要的通道给摧毁了，他们还有那么多的子民同伴没有享受过人类这样美味的食物，他们还没有完全占领这里，通道竟然就那样被摧毁了。附近的妖魔都怒了，他们疯狂地追击着摧毁通道的人类，哪怕这些人类之中有一名中阶魔法师，他们也绝不会后退一步。那个相当强大的人类已经被他们杀死了，就只剩下四个如同老鼠一样逃窜的家伙。没有关系，他们一样休想活着离开这里。 罗云波，算了，我们跑不了了。 潘丽君看着拼了所有力气在奔波的罗云波，脸上露出了凄然之色。本来踏入这个任务队伍的那一刻，他们就做好了回不去的打算，洞口已经被摧毁了，程军官也牺牲了，他们这些初阶魔法师又怎么可以逃脱得掉妖魔的追击呢？ 说什么蠢话，他们的速度比不上我，相信我，一定可以逃走的。 罗云波大骂道。罗云波并没有放弃，没有哪个军法师真的视死如归，只是他们比普通人更坚定，需要他们牺牲的时候他们不会犹豫。任务已经完成了，程军官用他最后的魔能为他们几个开辟了一条血路，就是希望在死境面前无论如何都不要放弃。生命何曾宝贵，这个博城死的人已经太多太多了， 从小就在这里成长的罗云波不希望看见再有人死去，更不希望自己的队友潘丽君这样落入妖魔口中。总之他不会放弃，他要活着，他还要看到斩空老大他们提着一苍狼的脑袋凯旋，他要看到所有的妖魔被驱逐出博城，更要看到博城在灾难之后迅速地恢复成往日平和的日子，没有惨叫声，没有哭喊声。罗云波不想死，他也不允许潘丽君就这样放弃。嗷的一声，忽然间前方的十字路口处，六只独眼魔狼猛地站在了罗云波与潘丽君逃跑的路途上。这条长街道再无别的巷子了，身后追击的妖魔数量至少多达上百只，根本不是渺小的他们可以阻挡的，甚至出现在他们前方的这六只独眼魔狼就已经让他们再无活路了。潘丽君脸上露出了几分释然，他确实不想做无意义的挣扎了，反正他已经死了，自己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又有什么意义呢？罗云波则满心的不甘，即便妖魔数量达到上百，只要他们在自己的后方，只要没有战将级的妖魔，他们都休想追上自己。过了这条长街道，他们就有活下去的希望。偏偏这里出现了六只游荡的妖魔，他们显然是受到同伴的呼唤在这里堵截。好不甘心呐，假如自己再强大一点，结果会完全不一样。罗云波扫视着周围，想要找到一丝丝活着的可能，然而什么都没有，只是不知道不远处的一栋楼天台处为何会有火焰的光芒。燃烧吧！假如黑夜之中划过一道火芒，宛如流星一般耀眼夺目，又充满毁灭的气息，那一定是我大莫凡的烈焰拳头，烈拳！白天与黑夜似乎在这一刻正好达到临界点，也正是在这一刻，某栋楼的露台上，炙热的火焰照亮了这一大片昏暗的街区。浑身被火焰给覆盖，站在露台边缘的分明是一个火焰狂魔。伫立城市之上，火芒与浓浓的黑夜叫嚣，热浪愤怒地拍打，空气温度达到了最燥热的点。随着莫凡拳头狂然地挥舞而出，那冲破黑夜的烈焰巨大拳头便像是在与撕夜魔神抗争的力量，周围被照得一片通明，硕大的火焰拳头更是化为了一颗炙热燃烧的流星，它壮丽地从好几栋商品楼之间呼啸而过，笔直地朝着那条长街的十字路口撞去。砰砰砰，烈焰巨拳简直为毁灭而生，那六只贪婪的独眼魔狼根本没有想到火焰会从天而降，就像一个巨人狠狠地将拳头砸向了他们。六只独眼魔狼慌乱的逃窜过程中，还是被涌起的火焰浪花打得哀嚎连连。火焰巨拳砸落，在十字路口的中央留下了一个骇然的火焰大坑。之前还挡在罗云波、潘丽君面前的六只独眼魔狼，化为灰烬的化为灰烬，逃窜的逃窜。 这， 罗云波和潘丽君已经呆住了，宛如被天神眷恋一般。就在他们即将踏入鬼门关的时候，一个火焰拳头将鬼门关轰得稀烂，这种心情又怎么可以用言语来形容呢？罗云波反应快，再一次施展出风鬼，拉着潘丽君逃跑。途经那个硕大坑洞的时候，罗云波更是忍不住转过头，往刚才闪耀着火焰之芒的天台上看了一眼。那个火焰身影 为何那么熟悉？为何像去寻找他亲人的莫凡？是自己看错了吗？ 潘丽君同样在逃跑中转过了头，他从未想到自己会在死亡尽头的时候还发生奇迹，这个奇迹正是来源于露台上那名神秘的男子。 他是谁？这个博城还有我们不知道的高人，他为什么愿意出手救我们？ 当火光渐渐消逝之后，这片城区再一次遁入到黑暗。露台上，心夏安静地站在那里，少女的素雅之裙在刚才的热浪席卷下缓缓地飘动着，与黑色的发丝一同在这露台上组成了一幅唯美动人的画卷。 只是他那张精致美丽的脸庞彻底布满了惊讶。他美丽的眸子印着立在天台边缘的身影，即便知道了他迈入到了中阶魔法师领域，可当他浑身被火焰点燃沸腾的时候，狂然肆意地挥出冲破黑夜的火焰之拳的那一刻，心下感觉他整个人气质都随着霸道的烈焰而彻底变化了。 我是莫凡，喜欢全职法师的小伙伴，我们下集见。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102章，莫凡在心下的心里总是暖暖的、痞痞的，一肚子坏水总是偷偷的和自己分享，很难想象绝对的力量掌握在他手上会是如此一副庄严肃穆。 是不是很帅啊？ 莫凡转过头，发现可人的心下美眸就没从自己脸上移开过，不自觉陶醉地问道。心下这才意识到自己看得有些痴了，脸一下子红霞爬满，都快红到耳根处了，目光闪躲着不再敢去看莫凡的眼睛。这会儿心下明白了很多书里都会说到的心如小鹿乱撞是怎样的感觉了。徐大荒那边莫凡也想出手救他，奈何他们离自己实在太远了，自己的猎犬根本无法轰到那里，更何况徐大荒他们两个周围全是妖魔，究竟能不能活下去真的不好说。完成了这一击之后，莫凡背起心下赶紧撤离这栋楼。妖魔们不是瞎，这么明目张胆地扰乱他们的好事，即便是中阶魔法师他们也绝不会放过的。中阶魔法师是强大，既能完整地吃到绝对秒杀，可他们妖多，妖海战术一样可以将一个人类中阶魔法师给干掉，再不行他们可以呼唤他们的老大战将级妖魔，从来都不会惧怕人类的中阶魔法师。果然在莫凡出手没多久，这栋大楼就被十几只妖魔给围堵了，并且还有更多的妖魔往这里聚集。还好莫凡带着心下闪得快，不然人是救到了，自己性命就搭进去了。要知道莫凡现在只剩下一张星图之书了，除非那几十只妖魔听话的全部站成一圈给自己一拳头轰过去，否则一个中阶魔法根本灭不掉他们全部。莫凡是见好就收，逃得飞快。没多久莫凡就抵达了佳美高架桥那里，在那里还停着军方的暗时摩托，只要不遇到战将级妖魔的话，基本上可以安全回到营地了。夜越来越深了，狂风从耳边呼啸过，黑色如豹的月魔几乎融入到了这凄迷的景色之中。从佳美高架桥这里很容易看到这座被黑暗笼罩着的薄城，时而一些明艳的魔法光辉在某个街道亮起，时而一些嘶吼从某个楼层下传出。在平静了几十年的岁月里，谁又能想到一座城市会发生这样的灾难？还是说这个世界本就没有那么平和，战争其实总会出现？和莫凡之前的世界不同，那里人类与人类在不断的爆发战争，这里是人类与妖魔之间难以共存。莫凡不知道下一个曙光博城是否能够有所改变，魔法师们是否能够将妖魔彻底驱逐出这里。他只是在心下疲倦躲在自己怀里熟睡过去时，坚定着属于自己的信念，正是张小猴哭着对自己说的那句， 我一定要变得更强。 自己是幸运的，因为自己最在乎的人都没有在这场灾难中离开，可莫凡并不觉得自己一直都会这么幸运。假如自己赶到冰柜面前，搂着的是心下冰冷的尸体，那么自己将用一辈子来狂责和咆哮，为何没有让自己变得更强？ 心下，我们快到了。 莫凡目光注视着安全结界，一路的内心感慨依旧没有平静。心下不由得深呼吸了一口气，能够活下来的感觉真好。 我听说有一种异魔具，假如你的腿还是治不好，就让你变成花仙子吧。 莫凡说道。 很贵的。 贵不怕，哥哥我赚钱的本领大着呢。 还能给你换不同款的，羽翼类的，蝶类的，精灵类的，肉翅类的，这个太恶心了，不符合我们美美的画风。终于返回到了安全结界，这个夜晚悄然度过。黎明时刻，云雾正好被旭日拨开，一缕缕干净的阳光洒落在山岭、河流、城市。莫凡半依在一面墙上，朦胧地睁开了眼，他感觉到有人在欢呼，却不知道为何。等到看见趁着阳光的方向上竟然出现了一大群雪白色的天鹰之后，莫凡再也不禁动容了。是增援，增援终于赶到了，一大群的天鹰，这就意味着每一只天鹰上面都有一名中阶魔法师。南部地区博城遇到如此灾难，一切来得相当突然，再加上博城所处的位置相对偏僻，军方要派增援过来自然需要一些时间。不过从这一批天鹰飞来的架势来看，上头必定也相当愤慨，否则怎么可能调动这样一支超级精锐的天鹰法师部队前来呢？博城的中阶魔法师本身就相当有限，斩空老大手底下的九位天鹰部下都与他共同对付一苍狼，生死未卜，很难再有足够的中阶级魔法师去对付那些肆意杀戮的妖魔，尤其是那简直跟噩梦一般的战将级生物。天鹰法师军团迅速地飞过了博城上空，并且降落在了之前的那个瞭望台上。看到一只只雄昂的白鹰落下，看到那些军法师身上散发的气息，便可以知道这个博城是终于守下来了。天鹰法师团目的非常简单，就是猎杀游荡在城市之中的战将级妖魔。一旦战将级妖魔被解决，那么剩下的那些奴仆级妖魔将不可能抵挡得了博城法师们的集体魔法轰炸。前一夜，绝大多数魔法师都需要躲在安全结界来，以守护的姿态来应付妖魔，而现在所有的魔法师们都结成了小队，开始以安全结界为辐射点，开始猎杀整座博城的妖魔。妖魔的入口陆续被摧毁，博城的妖魔杀一只就少一只，全程进入扫荡环节。这次扫荡持续了有整整一个星期，包括下水道都被狠狠地清理过几遍，或许有几只漏网之鱼，但也绝不敢再出现在街道上。经过一次又一次的猎杀，博城终于重新平静下来，只是博城已经面目全非，到处都是被摧毁的建筑，到处都是倒塌的桥梁，到处都是狼藉一片，偶尔一些尸体残骸被贪玩的孩子们发现，更是吓得魂飞魄散。这个博城不再是往日的博城了，那场大雨给太多人留下了阴影，无法入眠，更害怕大雨。整座城市一直浸泡在灰白色之中，有太多的人失去了自己的亲人，也有太多的人就此牺牲，这座城市就算还屹立着，也和死了没什么区别。 哎，大家都走了。 莫嘉欣坐在屋子里抽着烟，显得几分惆怅。莫凡的小姑莫青还活着，可惜姑丈到现在还不知下落，死亡名单上又没有他的名字，可谁知道他很可能尸骨无存呢？ 政府的意思也是将我们博城的人安置到别的城市，莫凡说道。 感觉像是难民一样，颠沛流离，寄人篱下，我就留在这儿，你们走吧。 莫青一脸阴郁地说道。莫凡也很是无奈，博城这座城市肯定没法继续待下去了，天知道一苍狼会不会再杀过来，军方不可能派人永久地守护在这里，本身博城这样偏僻的城市正是因为某些非常特有的资源才发展成为一座小城，眼下那些资源基本上被黑教廷掠夺殆尽了，最重要的地圣泉更是被莫凡直接给喝了。就这事儿，莫凡已经不是一次被请去喝茶了，只不过杨作和、穆卓云、展空等人都没有太过于追究了。不管怎么说，能够保下地圣权，能够让博城还有这么多幸存者，莫凡功不可没。 莫凡呐，你现在也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老爸我听你的，你决定去哪儿 就去那儿。 莫嘉兴对莫凡说道。到魔都去吧。莫凡脱口说道，南部的第一大城自然是魔都上海。还在科学世界的时候，莫凡就想到这座超级大城市里面打拼打拼。想来这魔法世界的魔都上海，必定让全国各地无数魔法师向往的都城。 上海房价很高的，我们先去看看有没有魔都上海给我们博成的安置房。 莫嘉兴说道，心下就没有什么好发言的，反正莫凡去哪儿，他就去哪儿。没过多久，莫嘉兴就跑回来了，一脸笑容地对莫凡和心下说道， 哎，你别说，还真有魔都上海给我们博成的安置小区，没什么问题的话，我就把名字报上去了。 我是尹老头，少年们想进入魔法世界吗？那就继续收听下一集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 第103章。说走就走，一家三口快速地收拾了行囊，其实也没有什么行囊了，本身房子就已经卖掉了。话说回来，莫嘉兴也蛮有预见性的，仿佛能够提前知道博城有大灾难一般，那地产爱谁谁去。整个博城现在已经被军方给收走了，穆赫这个博城地产大户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样的心情。乘车到了离博城最近的厦门岛，再从厦门坐动车一路前往魔都上海。话说起来，动车线路上要是跑出妖魔来怎么办？坐在动车内，莫凡脑子里边不禁冒出这样一个问题了。 动车线路都属于安检，有结界保护的， 心下解释道。话说这应该是我第一次出远门，莫凡摸了摸自己的鼻梁，有些尴尬地说道。 感觉莫凡哥哥就像穿越过来的一样，好多常识都不知道。 心下偷偷地笑道。是啊，我来自一个科学世界，那里的学校可不会学这些枯燥无聊的魔法，而是非常有意思的科学理论。他们把一切现象都用科学来解释，哪里像这里，魔法在我们那儿都是迷信好吗？莫凡义正言辞地说道。心下估计好久没有看到有人这么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了，听得一愣一愣的。 瞎扯些什么东西，就你们这种不上进的学生，成天幻想着那些不魔法的科学，没有那些伟人对魔法的探索，哪有你们现在的家电电脑交通工具，更别说坐上动车这种以雷系驱动法图来实现的巨型机车，一点都不懂得尊重历史，尊重先辈。 坐在莫凡旁边的一位黑发黑胡须的老者说道。莫凡听完这番话，整个人都不好了。好吧，莫凡本以为自己经过了三年已经适应了这种变化，可老先生说动车是用雷系驱动法图来运行的时候，他还是感觉自己智商有点不够用。 老先生啊，我儿子就爱说些稀奇古怪的话，别往心里去。老先生也去上海吗？ 莫嘉兴就是人缘好，马上与老先生攀谈了起来。 是啊，在厦门做完研讨会回上海。 听您说话的语气，莫非您是一位老教授？ 莫嘉兴继续问道。老先生摸了摸胡须，眼角有几分笑意道， 明珠学府历史教授。 莫嘉兴一听，脸上马上多了几分崇敬之色。莫凡也惊讶地看了看这个黑胡须老头，像自己之前世界上海的交大、复旦这种牛哄哄的大学在这里倒没有，反倒是上海明珠学府一家独大，可以说是所有魔法师梦寐以求的魔法大学。本身没有发生博城灾难的话，莫凡是要考上上海明珠大学的，眼下整个博城安置人口上已经是巨大工程了， 考生们多半被安排到别的高校，政府出资得再学一年，来年再加入魔法高考。 魔法高中对莫凡这种已经抵达了中阶魔法师级别的人来说，已经没有一点卵用了。现在莫凡就是要入魔法大学。第二次觉醒的觉醒石是相当昂贵的，并且这种东西一般掌握在学校、魔法协会、军方、明世家的手上，黑市里想买都未必能买得到。到了中阶级别，莫凡不仅可以施展出雷系与火系的中阶魔法，更将获得一次新的觉醒机会。所以到了魔都上海之后，莫凡首要做的事情就是选择一个可以让自己第二次觉醒的组织。比较合适的就是进入魔法协会，以自己现在的修为要入魔法协会肯定不成问题，但魔法大学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魔法协会终究是一个成熟的组织，他们有自己需要培养的魔法师，有特定的职务，有正统的分配资源。莫凡一个中阶魔法师到上海这种大城市的魔法协会之中，也未必就能够有多大的好处。最好的办法还是走魔法学校。魔法学校一直立志于培养，资源的分配上也是能者多得。到时候还得去打听打听明珠学府是否有特招生什么的，像自己这种擅长泡妞擅长雷系的魔法师，哈哈，是否会有特别的优待呢？话说旁边不就一位明珠学府的老教授吗？问问他就好了。老先生，明珠学府有没有特招啊？莫凡问道。 特招？除非是在某个领域有非常杰出表现的，否则以明珠学府的眼界，基本上没有特招这个概念。 老教授说着，上下打量着看上去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莫凡，开口问道： 你想进明珠学府？ 嗯，原计划是要考那里。 那你就直接通过高考考吧，特招就不要想了。本身明珠学府就汇聚的是全国各地最出色和最有潜力的学生，能够在数千万的考生之中脱颖而出，都已经是相当相当特殊了。 老教授说道。那有还是没有啊？莫凡很直接地问道。 有，当然有，但我并不觉得那是正常人可以完成的。 最后那个该死的老教授也没有告诉莫凡究竟特招需要什么条件。按照博城那边给的地址，莫凡一家子也总算找到了安置区域。一同被安置到这里的大概有1000多人的样子，正好塞满了一个小区。小区乍一看是很简洁舒适，事实上整个工程都是偷工减料，楼层与楼层之间的间隔相当之矮，住在里面就像住在一个稍微大一点的盒子中，相当压抑。用莫家兴的话说，有地方住就不错了。莫凡也没啥好抱怨的。考虑到新夏的问题，居委会那边给安排在了1楼住。原本以为到了魔都上海，自己能够马上看到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繁花似锦。谁知往小区周围一看，尼玛比博城还荒凉啊，灾后的博城啊。魔都上海的郊区，相当相当郊区的地方。根据那些已经入住的邻居们反映，到上海市区只需要坐20分钟公交车就抵达了地铁站，再乘坐1.5小时的地铁就能够看见大上海市区。也就是说，去一趟得2个小时，回来一趟也得2个小时。他娘的，要手上还有钱，莫凡直接收拾行囊走人了。自己怎么就可以相信政府安排的住宿会是在花红柳绿的城市里呢？这鬼地方连博城都不如啊。钱赶紧得赚钱呐，自己好歹是一个中阶魔法师，来钱的速度应该蛮快的，赶紧赚到钱搬家，租个地方住也好过在这荒无人烟的上海郊区里，都怀疑这里大半夜能跑出妖魔来。莫家兴是很随意而安，找工作的速度也是神快，马上就回归他的老本行，做一名司机。心下则不打算去学校了，这上海郊区估计也没有魔法学校，市里的来回相当不方便，所以他打算在家自学，来年直接参加魔法高考。事实上治愈系的法师各大医院都非常抢手的，只不过莫凡并不想那么早就让心夏步入社会， 像他这种情况，还是乖乖地待在一个山清水秀的校园里好。莫嘉兴开始忙碌他的新工作，心夏在家里面自学明修，他们两个显得非常适应的样子。莫凡也没有闲着，手上的钱不多，维持他们这样比较朴素的生活却没有多大问题，但仅仅个10万块想要换一个环境生活却太过勉强了，更何况这10万人民币莫凡得用来买星之痕。星之痕这东西对莫凡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在他的魔法星云内一共有整整49颗星子，过去莫凡只要将7颗星子连在一起便可以释放出初阶魔法来，可中阶魔法的难度却要比初阶高了不知多少倍。首先莫凡得先将星子连成特殊的星轨，星轨再与星轨相连变成一个完整的星图，这样才算是开启了中阶魔法之门，才能够彻底互换出中阶魔法来。一个刚迈入中阶的魔法师要在最初的时候没有一点点失误的将整整49颗星子给连起来，简直就是天方夜谭。一方面你根本记不住星图的图案，另一方面精神根本不可能保持那么长时间的高度集中。 我是赢老头，少年们想进入魔法世界吗？那就继续收听下一集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 第104章。星之痕是一种魔法卷轴，它的效果有些类似于唐月老师送给莫凡的星图之书。和星图之书可以直接将所有星子完整相连有所不同，星之痕更像是，假如要将星图比喻成一个笔画非常多、笔顺很复杂的汉字的话，那么星之痕就有点像每个部首笔画的字帖。刚迈入中阶的魔法师非常需要星之痕来引导、来规范，否则连成一个莫名其妙的星之图案来是根本不可能施展出魔法的。一本星之痕5万块，莫凡一共要买2本，一本是火系的，一本是雷系的，也就是说自己之前在猎妖队好不容易赚的10万块钱就买这该死的魔法字帖就一下子消耗殆尽了。初阶魔法师级别的时候要想出类拔萃的话，大家族就得为他们的孩子烧很多的钱了，眼下到了中阶魔法师级别简直就是抢钱呢，尼玛就为了买一个辅助把控的道具就5万，现在比较差的车5万块都下得来好吗？总而言之，短时间内是没有钱换地方住了，也正好在这荒无人烟的地方潜心修炼。什么方式来钱快？毋庸置疑是猎杀妖魔。猎杀妖魔的话，没有中阶魔法对付起来终究很费劲，光想想那一个超级暴力的火焰拳头砸过去，莫凡整个人都激动了起来，什么妖魔鬼怪不得全变成票子进自己口袋？况且雷系的中阶魔法到现在莫凡都还没有使用过，唐月老师送给自己的全部都是火系的星图之书，火系的中阶猎拳已经如此霸道，身为元素之首的雷系又得怎样个吊炸天呢？修炼修炼，赶紧好好修炼，不把神功练成誓不出门。莫凡干劲十足，不愿意耽搁一天的在这安置的房屋里面开始明修。明修是必不可少的课程，莫凡大约估算过现在自己的蓝量估计释放3个终极魔法就要晕眩了，当时要不是有心下的治疗效果在，在露台释放猎拳的时候估计就要昏倒。明修过后就是练习把控，整整49颗星子不再是组成单调的一条星轨，而是更加复杂交错的星图，光是看到那些撒欢狂奔的不听话的星子们，莫凡就一阵头疼，顿时有一种无从下手的感觉。 小泥鳅啊，爹我能不能一直牛下去就全靠你了，要不给我好好辅佐爹修炼，我就把你给卖了，市场上星辰魔器都卖掉了天价， 更何况你这种吞了地圣泉跳了不知道多少个级别的修炼魔器。 莫凡对着小泥鳅喋喋不休道，吸纳了地圣泉，小泥鳅坠已经不知跳了多少个级别了，现在莫凡也不知道如何鉴定小泥鳅坠的品次了，总之绝对不可能是之前小小的星辰魔器。现在即便是莫凡不进入明修，他的星云也会处在一个成长的状态，这种成长速度恐怕还不慢。具体小泥鳅坠提供了多少修炼提升，莫凡暂时没有什么对比，总之在这两个月的时间里，莫凡什么事都不做，就是潜心修炼。他也不确定自己能否像当初学习初阶魔法那样仅仅使用半年的时间便完成了释放。 好，怎么都是练习了有快一个月了，看看自己的极限能够到多少。 莫凡鼓足了劲儿，准备以自己最大的限度去将所有的星子给连起来。通过星之痕，莫凡已经非常熟悉了星子与星子相连的轨迹与方式，接下去就看莫凡究竟能够把控住多少颗星子了。前七颗自然不用说了，他们正是组成初阶魔法的七颗星子，莫凡无比娴熟地将它们连成了一道完整的星轨。把控继续，莫凡开始让其他快速移动的星子听从自己的指令。第八颗星子很是听话，莫凡没少跟他们进行沟通。经过了双方友好协商，第八颗星子在莫凡搬入到安置房的第一个星期就妥协了。第九颗星子就明显不太好说话了，莫凡是威逼利诱之下才终于让之屈服。有的时候稍稍不专心的话，在这第九颗星子上就很容易出现断裂问题。所谓的断裂，就是把控星子的过程中受到外界干扰或者自身精神力不够集中而导致星子没有把控住。和初阶时完全一样，一旦有一颗星子衔接失败，那么整个星轨会呈现多米诺骨牌，哗哗啦啦的全部倒下，于是一切从头开始。 很好很好，接下去是第十颗。 第九颗顺利完成之后，马上就到了难度相对较高的第十颗。前九颗都是处在同一条星轨上，它们是整个星图的主轴，莫凡必须时刻保持着这条完整的九星星轨不断裂的情况下，另外再开辟一条新的星轨。完成一条星轨或许不难，可在已经连成一条星轨的情况下再把控住别的星子，难度就要增加很多倍了，这相当考验魔法师的精神集中度。 Come on, come on, 莫凡在心中呐喊着，精神上更是一点都不敢放松。他清楚地记得在自己突破到中阶魔法师的时候，精神承受了一次又一次巨大的痛苦，他咬着牙挺过来了。事实上，假如无法挺过那种精神冲击，那么说明你的精神力根本无法驾驭得了整整49颗星子。莫凡这段时间的把控练习中，在第十颗星子这里不知道失败了多少次。 来了，好样的。 那紫色的星子渐渐地老实了下来，最后在莫凡控制下老老实实地待在了特定的方位上。一条星轨，一颗新固定的星子，这对莫凡来说已经是跨出一大步了，至少自己已经掌握了中阶魔法星图的要领。不少中阶魔法师他们在钻研这个星图恐怕都需要好几年的时间，甚至不少很早就抵达中阶魔法师，等到能够释放出中阶魔法的时候都已经鬓发苍白。星图的难度比星轨高太多太多了，没有足够的意志力，没有自己的把控心得，就可能一辈子卡在这个上面。莫凡的把控算是很顺利了。这天一早，莫凡一如既往地在找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练习自己已有的魔法。到了中阶之后，莫凡释放初阶魔法的速度变得非常快，现在莫凡释放雷印和火姿大概都只需要 1.5 秒。据说真正厉害的魔法师，他们初阶魔法基本上是抬手就来，达到瞬发的效果。莫凡也知道要达到这种境界的话，练习绝对必不可少的。 1.5 秒的释放时间还是偏慢了一些，妖魔若是离你有30多米的距离，恐怕一秒左右的时间就能够直接扑到你面前了。刚完成了练习，莫凡感觉裤兜里手机在震动， 打开一看，是一个陌生的号码，心存疑惑的接通了。 喂，莫凡吗？ 很快那头传来一个成熟性感的声音，听的人耳朵都一阵舒服。 唐月老师，能够再听到你的声音真是太好了， 莫凡欣喜地说道。灾难爆发之后，谁都顾不得谁了，莫凡也一直没有见到亲爱的唐月老师。话说起来，倘若不是唐月老师送给自己那几张星图之书，恐怕自己这小命儿早就交代在博城了。 你躲得可够远的，我问了展空才知道你在上海安置。 唐月笑盈盈地说道， 发生了那么多事情，现在我也只想找个清静的地方好好修炼。 莫凡说道。 怎么会跑到大魔都来呢？这里的水可深着呢，像牧师这样的在这大魔都上海中都属于小家族了，你这么爱惹事儿，可别招惹了某些大世家啊。 唐月说道。 我现在就跟与世隔绝一样，安置区荒无人烟，我想找麻烦也得有那个环境啊。 莫凡苦笑地说道。这安置区，哎呀，算了，都懒得说了。 我在杭州偏北的一个镇子上执行任务，你要没什么事儿就过来一趟吧，我正好也给你引荐引荐。 唐月说道。 执行任务？唐月老师，您到底何方神圣啊？能不能给学生我透露那么一点点啊？ 莫凡说道。莫凡已经问过了，星图之书这种东西真就是有钱都买不到的，自己的唐月老师一出手就是四张，摆明的就不是高中老师那么简单呢。 我是慕凝雪，喜欢我们的话还等什么，快去听下一集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 第105章。 到时候再告诉你，那么你来还是不来呀？ 唐月神秘地说道。 来，当然来。 法师了吧？ 这你都知道？ 莫凡尴尬的一笑。迈入中阶魔法师这件事儿，莫凡并没有告诉任何人，毕竟实力这东西暴露了过多，对自己越不利。 正好我们需要一位雷法师。 森蛇，我星图还没练成。 没事，我给你准备了雷系的星图之书。 你家是卖这个的呀？怎么跟大白菜似的？这东西我听说是属于被某个势力控制着，不会流入到市场上的。唐月姐姐，你不会就是出自那个大势力吧？ 莫凡说道。 问那么多干嘛？这次帮我们完成了任务，少不了你的好处。 觉醒石能有吗？ 觉醒石，行吧，干完这一票我可以带你去魔法协会觉醒。 莫凡听得一阵蛋疼。 什么叫干完这一票？美女，你是一位人民教师好吗？注意措辞。 杭州离上海很近，亦或者上海的郊区都基本上要和杭州的郊区交界了。莫凡按照成熟迷人的唐月老师的指示，抵达了杭州北面的一座江南小镇。小镇名叫细水，听上去还是蛮有几分韵味在的，但是当莫凡坐车抵达那里之后，才发现这个小镇到处都是龟裂的泥土和荒废的田地，和莫凡脑海之中所谓的江南水乡还真有着天差地别。 吸个毛的水啊，别说河流了，连一条小溪都没看见，泡个脚都成了巨大的问题了。 小镇似乎以前还是不错的旅游景点，镇子里出现了一些比较复古的客栈，莫凡按照唐月大美女给的地址找到了有间客栈，一眼便留意到了坐在廊窗边那位端坐着身材呈现出惊人 S 弧度的韵味妙龄老师，这让莫凡心情没来由的一阵好。 瞧瞧那滚圆滚圆的那什么呀，哈哈，傲人雄伟的那什么呀。唐月老师，您确定您姓唐吗？唐月似乎察觉到了莫凡，头发潇洒的一扫，那双秋水明眸笑盈盈地注视着前来赴约的莫凡。唐月老师还是一如既往的美丽动人呢、啊、莫凡不由得夸赞道。 你也不赖啊，小小年纪已经是中阶魔法师了，这在大世家和大协会里面也属于天才喽。 唐月老师笑着回应道。唐月老师年纪也不大吧，可我到现在还看不清你的实力啊。莫凡说道。 好了，别装蒜，我知道你想问博城灾难的时候我在哪里。 唐月很直接地说道。好吧，我确实想知道，因为我好像感觉唐月老师不仅仅是中阶魔法师那么简单，你的身份想必也不一般吧。只是我不明白，为什么你要跑到我们天蓝魔法高中去教书，莫非是做一些不可告人的事情，又或者其实你是黑教廷的幕后主使。莫凡说道。唐月听得一阵翻白眼儿，这学生想象力也太丰富了吧。 魔法协会的审判会你知道吗？ 唐月开口说道。听过一点儿，据说是专门擒拿触犯了公约的魔法师的一群最高执法法师。 嗯，我就是其中一员。事实上黑教廷在博城的计划我们是有所察觉的，可惜我们也没有料到他们竟然铺设了这么大的一个阴谋。以我一个人的力量也最多牵制一下黑教廷的那位名叫撒朗的家伙，剩下的只能够交给掌控他们。也怪我，若是能够更早地觉察到他们的目的，就不会酿成这样的祸端。 唐月并没有打算对莫凡隐瞒，很直接地表述道。哦，你到博城连两年都不到，而那些人却策划了十年还多，安插人手，制定计划，显然是上头还没有很重视关于博城的事情，否则怎么就派你一个人到博城卧底啊？莫凡说道。博城的灾难显然是蓄谋已久，既然审判会的人已经有所察觉，并且让唐月一直在博城之中，也算审判会那边的人并不是一群蠢材。 如今所有新闻媒体关于博城灾难都已经传得沸沸扬扬，并且黑教廷的信息也彻底公开了出去，我也把我得知的信息递交完毕，审判会已经有高层接手此事了，相信审判会用不了多久会给博城一个公道。 算了，不说这么伤心的事情了。哎，还是说说你找我来究竟何事？这个小镇是不是发生了什么问题？怎么看上去干枯干枯的？莫凡转开了话题道。 你观察倒也仔细，确实是你说的那样，这座戏水镇的水资源全部干涸了，就像是西北部的干旱一样。 唐玉老师严肃地说道。有什么东西在作怪吗？莫凡下意识地问了一句。在城市猎妖队里久了，莫凡习惯地会把一些异样的东西归类到某些妖魔在滋事，如果真的以为大城市里没有妖魔，那太天真了。越大的城市潜伏的妖魔越多，也越吃人不吐骨头。 不太清楚，据说也有不少别的城镇发生了这种怪事，我现在找到的线索比较有限，所以才需要你过来协助我。 唐云老师讲道。呵，那你真的找对人了。在成为魔法师之前，我就立志成为一个侦探，看过柯南没有700集也有600多集，精通各种我的意思是，您有什么事儿就尽管吩咐。莫凡刚要滔滔不绝，却不得不一本正经的道。 我身份比较敏感，很容易被察觉，待会儿你去跟踪那个人，不出意外的话，这个被我们审判会通缉的家伙身上会有一些答案。 唐月指了指狼窗之外一个看上去装扮很有调调的男子。他又有什么问题吗？ 暂时不知道，但根据经验可以判断，事出反常必有妖， 这个妖往往是那些本性扭曲的魔法师。不少这一类心术不正的魔法师，他们尽管没有进入到黑教廷中，但伤天害理的事情并没有少做，杀人越货又更是家常便饭。你别看那家伙打扮得有模有样，就像是一个杭州贵公子一般，他杀的人，哼，准确地说，他杀的魔法师不比妖魔少。 唐月一脸认真地说道。唐月希望莫凡知道自己让他前来并非是打闹的，而是要面对一些心术不正的魔法师。这些魔法师他们从来都不会顾及别人的性命，一旦交火更是直接伤及要害。 唐月老师，通缉这种穷凶极恶的法师，这种事儿也叫上我，我怕我应付不了啊。 我原本打算调派一位雷系的终结法师过来，但他离得太远了，等到他人赶到，那家伙也早就跑了。我知道这件事对你来说确实有些危险，不过你帮我拿下了他，我可以答应你帮助你觉醒暗影系。 唐月也知道这种事情对莫凡这种还算学生的人来说有些牵强，奈何唐月确实不希望让这个大通缉犯逍遥法外。 唐月老师，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何必说的那么客气呢？我现在就去跟着那家伙，保证把他户口本都给查一圈。 哼，你这个小滑头，不给你一点好处，你是不会好好办事的是吧？ 唐月没好气地瞪着莫凡，那娇娇怒怒的小模样却是格外风情万种。从唐月老师手上又骗了三张雷系的星图之书和三张火系的星图之书，如此莫凡现在一共有七张中阶魔法的牌捏在手上，这让莫凡的自信心一下子增长了许多。初阶魔法终究没法和中阶魔法比，看看当初那霸道暴力无比的猎拳。不过唐月老师也提醒了莫凡，虽然星图之书这种东西对他唐月算不上很稀有的东西，但绝大多数想要继续提升实力的魔法师是不会过度依赖这些辅助道具的。 我是叶心夏，你们也跟我一样喜欢莫凡哥哥吗？那就一起去听下一集吧。